第六集，拼尽全力。燃烧军团再一次发动了猛攻，恶魔大军的狂暴力量仿佛永远也不会衰减。这个世界的守卫者们需要睡眠和进食，而恶魔却完全没有这样的弱点。他们会夜以继日地战斗，只有处于极度劣势的时候，他们才会撤退。从他们手中夺回每一寸土地，都必须以大量的鲜血作为代价。但现在，他们发现，对手也补充了力量。因为和他们对阵的不再只是暗夜精灵部队，还有其他骁勇的战士，抵抗者的军力几乎增加了一倍。牛头人、矮人和其他种族正是抵抗者们迫切需要的生力军。多日以来，燃烧军团第一次战败，被迫撤退到距离苏拉玛废墟一夜骑马形成的地方。尽管这一次抵抗部队赢得了胜利，马法里奥却仍然觉得没有多少希望。不仅是因为他的家园早已在敌我双方往复的拉锯战中被彻底摧毁，往昔的一切繁华美景也已荡然无存。现在更令他困扰的是这些新加入的部队。的确，罗宁迫使星野领主接受了这些新盟军，但那些充满偏见的贵族让本该齐心协力奋勇杀敌的各部族只能勉强合作。名为盟军，但暗夜精灵和这些异族战士根本无法合作默契，甚至不会真正与他们并肩作战。星眼将他的部队完全编组在左翼和中央，把其他战士都放在右翼，不同的部队几乎不会相互联络，更不要说协同作战了。暗夜精灵只援助暗夜精灵，矮人只接应矮人，全都是如此。这样的联盟对旁观者而言是可笑的，对他们自己则只能意味着灭亡。恶魔很快就会补齐他们的战斗减员，发动更加凶猛的攻击。这些战场协调工作全部都被强行推到了倒霉的加洛德影歌头上。令马法里奥惊奇的是，加洛德对外族人没有任何恶意，他坚决而忠诚地执行了自己的诸多新任务。一直以来，他都秉持着这种尽忠职守的原则。马法里奥对他的这种作风颇为敬佩。实际上，加洛德对这场战争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罗宁、布洛克斯还有马法里奥。他尽职地协调着不同部队之间的各种事务，同时不断澄清和消除各种针对族群差异的危险言论，甚至诽谤诋毁，不断加强联军的凝聚力。从现实角度来看，加洛德在部队指挥上发挥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那个只会夸夸其谈的星眼。此时罗宁正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俯瞰整片战场，突然他坐直身子，高声提醒恶魔大军又来了。旁边的布洛克斯虽然舔着一个大肚子，却异常敏捷地跳起身。老兽人挥舞了两下斧头朝前线跑去，马法里奥跳上他的一人豹。接着暗夜精灵的号角响起，疲惫的战士们挺起身做好战斗准备，各个种族的队列中都响起了不同的号令。片刻之后，战斗再一次爆发，抵抗者们和恶魔的军阵狠狠地撞击在一起，喘息声、呐喊声立刻充满了整片战场。布洛克斯发出挑战的咆哮，挥斧砍下了恶魔卫士的一颗脑袋，然后猛地将还在抽搐的敌人的躯体推向后面的恶魔。兽人的大斧划出一道道鲜血淋漓的弧光，转眼间他的身后就倒下了超过半打恶魔。罗宁也骑着夜刃豹冲入战团，施法之余，他也像马法里奥一样不断寻找着艾瑞达术士。这些艾瑞达术士在过去的几场战役中已经被消灭了很多，但他们永远都是联军的威胁，总是会在出乎意料的时候发动攻击。现在罗宁将自己的魔法力量和格斗技艺结合起来，他骑在夜刃豹上，舞动着专为运转魔法能流而打造的锋利双刃，蓝色魔法能流随着他手中的锋刃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射出超出一码的距离，对恶魔造成了不亚于布洛克斯的巨大杀伤力。恶魔的护甲不堪一击，恶魔卫士的武器在罗宁面前就像是脆弱的玻璃。马法里奥非常能够理解罗宁这种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罗宁曾经向他吐露过，在未来他会有一位爱人和两个孩子， 他们的命运全都要依赖他在这个时代是否能够成功击败燃烧军团。正如马法里奥有泰兰德和伊利丹，罗宁在遥远的地方也有他的亲人。马法里奥从自己的腰带上其中一个口袋里面掏出一些多刺的种子，就是那种当一个人走过草丛时会挂在衣服上的小球。他将这一把种子举到面前，轻轻地吹了一口气，种子仿佛被一股强风吹到空中，数量在一瞬间增加了1000倍，像冲锋而至的恶魔洒落下去，几乎变成了一场遮天蔽日的风暴。那些恶魔嚎叫着，毫不在意地冲进这团种子的尘雾中，但是只跑出几步之后，冲在最前面的第一个恶魔突然变得步履蹒跚，然后捂住了肚子。很快又有第二个、第三个恶魔也变成了这样。几个恶魔丢下手中的武器，立即被暗夜精灵战士们砍倒在地。那些没有立刻倒下的恶魔也都全身肿胀，肚子和胸膛不正常地鼓了起来。不止一个满口獠牙的恶魔倒在地上，身体开始剧烈抽动。在一个还保持着站姿的恶魔体内，扎出了数十根匕首一样的尖刺，穿透了他的皮肉和护甲。脓水不断从哀嚎的恶魔体内流出来，那个恶魔转了个身，便倒下死掉了。他的身体仿佛变成了真殿，上面插满了体内种子增生出的尖刺。在他周围，又有另外数十个恶魔卫士相继倒下。尽管已经有许多恶魔被消灭，但总是有更多的恶魔冲上来。暗夜精灵的阵列最先开始后退，他们遭受的打击尤其沉重，因为在对抗燃烧军团的战斗中，他们坚持的时间最长，所以也最疲惫。阿克蒙德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对自己有利的机会，他召唤越来越多满口獠牙的恶魔冲向了这一段正在崩溃的战线。地狱犬四处发动袭击，末日守卫从天空落下，打乱了抵抗者的阵列，击碎了士兵的头颅，或是用长矛刺穿了他们的胸膛和脊背。他们常常一次抓起一两个暗夜精灵，将他们带上高空，再抛进暗夜精灵的队列里。这些士兵成为了恶魔的抛石，自身难逃一死，可又会对他们的同袍造成伤害。一阵爆炸将数名暗夜精灵抛上半空，爆炸形成的大坑里站起了一个全身喷发着烈焰的地狱火。地狱火冲进一队暗夜精灵士兵中，将他们像树叶一样扫到一旁。不等马法里奥有所行动，布洛克斯已经正面冲向了这个地狱火。没人敢相信他能够拦住这样一个巨人，但布洛克斯做到了。地狱火猛然停住脚步，从这个恶魔发出的嚎叫声判断，在这个兽人面前他感到了挫败。他扬起猛烈燃烧的拳头，要将这个兽人的头颅砸进他的胸腔里，但布洛克斯高举起手中的神木战斧，与恶魔火圈相比，异常纤细的斧柄抵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随后布洛克斯用比地狱火更快的速度将恶魔的拳头推到一旁，挥斧劈进了敌人的胸口。地狱火拥有令人惊骇的力量，同时他的身体也无比刚硬，但对于这件魔法武器，他的抵抗能力并不比其他恶魔强多少。斧刃劈进他的身体有数寸之深，从裂开的伤口中喷出了绿色的火焰。布洛克斯喷出一股鼻息，闪身躲开烈火，同时拔出战斧，再次发动攻击。地狱火的身体在剧烈的晃动，但是没有被击败。他咆哮着，两颗拳头同时狠狠地砸在地面上，强猛的力量形成一道震波，沿着地面扑向布洛克斯，将他震倒在地。地狱火立刻冲上来，要置布洛克斯于死地，但布洛克斯的武器没有脱手。在地狱火靠近的时候，他将战斧像长矛一样竖在地上，猛冲过来的地狱火被战斧刺穿。地狱火还挣扎着想要攻击布洛克斯，但经验丰富的布洛克斯稳稳地站在神木战斧之后，盛怒之中只知道向前冲锋的地狱火反而让自己的状况更加恶化。战斧在他体内越陷越深，又是一股绿色火焰喷出来，距离布洛克斯只有一两寸远。这个巨大的恶魔颤抖一阵，终于不动了。 尽管英雄们能够赢得一次次的胜利，但是燃烧军团仍然在无情地向前推进。马法里奥想要让自己振作精神，像以往那样打退这些恶魔，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能成功。泰兰德被绑架，对他的斗志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他看见星野领主正在他左手侧很远的地方大声呵斥竭力拼杀的士兵。和前任指挥官拉文凯斯相比，星野根本就是另一种人。拉文凯斯在战场上永远都是冲锋在前，和他的部下一同浴血奋战，但星野则永远都是衣着光鲜，一尘不染。他的周围全都是他的亲卫队，就算是在这紧急的时刻，他也绝不会让任何看上去不干净的东西靠近的。就在这时，马法里奥看到的一幕令他吃惊，一个毛发蓬松的巨人从他身边冲过去，一头扎进了暗夜精灵即将被撕开的阵线。随后一个接一个这样的巨人冲了过来，这些身躯庞大的牛头人不断填补进脆弱不堪的战线，用他们非凡的体力逼退敌人。他们以布洛克斯为榜样，向恶魔们发动猛攻。马法里奥看到率领这支部队冲锋的正是胡恩，他用鹰矛将一名恶魔卫士刺了个对穿，然后轻松甩掉恶魔的尸体，又隔挡开另一名恶魔卫士的猛力挥砍。这名牛头人首领的脸上全是狂野的笑容。和这名牛头人相比，加洛德明显要瘦小许多，但是当他举着染血的剑刃朝高大的牛头人高声呼喊的时候，令马法里奥惊讶的是，那对牛头人立刻服从了他的命令，开始展开队形，帮助暗夜精灵重建阵列。两个种族的战士开始并肩奋战了。艾露恩的女祭司们也出现在了战场上，英勇地向敌人发起了攻击。与燃烧军团到来之前的和平时代相比，这些女战士完全判若两人，她们现在的样子让马法里奥感到一阵锥心之痛。他再一次因为没能阻止恶魔掳走泰兰德而感到深深的愧疚。女祭司们骑在他们的猛兽背上，用长剑和弯弓与敌人作战。在那些战斗技艺最娴熟的女士中间，有一位并非真正的祭司，山地司雨月。她比其他人更娇小一些，而且还要再过一两个夏天才能正式成为一名见习祭司。但在这种非常局势下，每个人都必须采取非常行动。玛琳达姐妹暂时代替了泰兰德，是她允许山蒂斯加入到人手极度匮乏的祭司队列中的。现在这名月亮女神最新的女儿披挂上了有些宽大的盔甲，这盔甲来自一位牺牲的同胞。山蒂斯接连射出三支箭，全部命中了恶魔的喉咙。燃烧军团的攻势遭到遏制，抵抗者们开始发动反击。马法里奥和罗宁不间断地对敌人造成沉痛的打击，暗夜精灵开始夺回阵地了。月神女祭司的队列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惨叫，两名全身盔甲的姐妹掉落坐骑，她们的身体发生扭曲，被自己的盔甲压垮。就算是死亡之后，她们的表情仍然显示出遭受了金属压力强大挤压后的巨大痛苦。马法里奥凝神细看，不由得惊呼一声，那两位姐妹的其中之一正是玛琳达。 小心艾瑞达术士，在西北方向。是你，克拉苏斯，你把艾瑞达术士消灭了。 是我，抱歉，我出手慢了一步。 好在我们已经将他们打退了，就像我们以前每一次击退敌人一样。